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5集《起飞的橙木，情敌出没》。训练场，程俊还在跟程水说话，周围吵吵闹闹。程俊半靠在椅背上，看了一眼跟在秦闪后面下注的程木。 第一场考核让程木来。 程木？ 程水一愣，程俊嗯了一声，语气有些懒散，没有多加解释。 老大，小辉刚刚传回来的影像，大门外有人要找秦小姐。 与此同时，程火拿出了手机，压低声音说道。程俊微微眯眼，低头问了一句： 谁？ 他说自己姓杨。 程虎继续回道。程俊手指敲着桌子，沉吟了一下，直接开口： 我知道了，你先让人把他带去书房。 程木主要的职责就是跟在秦冉身后，也从未正式被编入过庄园，421个名单上并没有程木的名字。上回打败杰瑞，程木在庄园内也小小扬名了一把。虽是疑惑，程水也叫了程木。程水侧身指了指大屏幕： 程木，从上面选择一个作为你今天的考核对手。 看台上还有赌局边的人也停下了手中的事情。程木是秦冉身边的红人，大家也十分关注他。程木一张脸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，他看了一眼程水，犹豫了一下。程水一阵无语。坐在主看台上的程火刚喝了一口水，差点没喷出来。 不是，这小子是飘了吧？想去挑战程水？ 上次程火见过程木的权力系数在850到860左右，实力有了恐怖的提升。可没有突破900，跟已经突破了900就是质的差距。程火刚觉得程木飘，就看到程木没有继续看程水，反而将目光转向了自己。 我选好了。 程木犹豫了之后，还是收回了目光，看向程水。 我选二。 庄园内前两名，程水、杜堂主，这两人都鲜少被人挑战。程水不用说，之前910的记录的创造者，除了杜堂主有时候会跟他切磋，鲜少有人会挑战程水。至于杜堂主，最高记录899，最近半年权力已经达到极限899，差一线突破。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好的挑战人选。考核这几天一直持续高能，但除了一开始的秦冉跟唐青，鲜少有让这些成员们热血沸腾的时候。眼下程木要挑战杜堂主，又将气氛带上了高峰。庄园里的几个空出来的桌子上摆得满满的，全都是赌注。 压杜堂主还用问吗？ 有人直接掏出来最后的家底放到左边。杰瑞是情报堂的红人，情报堂的实力比采购堂还要弱，普遍都不高，杰瑞也就是810左右的样子。当时程木打败了杰瑞，虽然轰动一把，但只在情报堂跟采购堂外报堂小小火了一把。执法堂那些真正的高手一心训练，根本就没有关注。在杜堂主跟程木之间选一个人，他们当然坚定不移地选了杜堂主。大部分人压的其实都是杜堂主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压了程木。黄毛刚赢了一把，没敢乱来，只是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懒洋洋地靠着桌子，见他看自己，不由挑眉，语气轻慢道：怎么？ 我还能成为 M 州首富吗？ 黄毛又压低声音询问了秦冉一遍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想抱住大腿。秦冉手指抵着唇，闻言轻笑一声，然后将目光转到擂台上。 那你的机会来了。黄毛一听，想也不敢多想，直接把钱全都压在了右边。他赌成木。旁边的人看他这一副倾家荡产的架势，开口道： 你疯了吧？不怕被秦小姐坑吗？ 擂台上，杜堂主也没有想到程木会挑战自己。他看了一眼程木，对于程木，庄园内大部分人都知道。一开始，连执法堂最弱的人都打不过，在训练场待了几天，几乎被所有人虐了个遍。杜堂主跟庄园里大部分人一样，一开始特别不服气程木，觉得程木配不上跟程水、程火他们相提并论。只是现在这种言论少了很多，甚至有人在底下喊程木的名字： 程木，打倒杜堂主，打倒杜堂主。 当然这句话他们也就是调侃一下，毕竟杜堂主不败之神的名号在庄园内持续了好多年了。杜堂主看了一眼程木： 我全力899，程木你可当心了啊，我绝对不会留手。 想到程木每天都能跟在一个超级高手身后，杜堂主只想对着他的脸打。杜堂主绝对不承认自己当初是脑子被猪啃了才会拒绝程水。在裁判宣布开始的时候，杜堂主捏着拳头朝程木砸过去，带起了一阵拳风，不带一丝犹豫，两人都没有用借力武器。然而下一秒，砰，杜堂主的拳头被程木一只手挡住了，程木另一只手直接化掌为拳，直击杜堂主的胸口。咔嚓，轻微的骨头碎裂声响起，杜堂主直接往后倒退了好几步。杜堂主的脸上没有了一开始的沉稳，逐渐被凝重取代。他感受着程木的力道，不由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手臂一震，更大的力道震开。砰，两人再度交手，杜堂主直接摔倒在3米外，差点摔到擂台下。刚刚还在喊着程木打倒杜堂主的一群人都愣在了原地，他们也就真的是喊喊而已。杜堂主899的实力，就算是程水想要打败他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，可程木3分钟不到还直接就是血虐碾压局。别说其他人，就连程水自己也忘记了通报。看台上也只有程俊跟顾西池他们三人不奇怪。程俊这才抬头，他看着程木漫不经心地说： 测一下你的权力。 程木只是点点头，他走到权力仪器侧边，伸手猛地一拳砸过去。权力仪器第三行的数据颤动了一下，然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数据 ,974。没有人说话。秦闪跟程俊实力高是因为他们本身强，庄园里的人从未想过拿自己跟他们比。可程木不一样，众人眼见着程木他连庄园内最弱的一个人都打不过，现在竟然变成了974。别说其他人，连程水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好半晌他才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看向程俊。这个时候程水有些明白为什么程俊会让程木上台了。974啊，以后每年一次的考核，程木的名字都会在第一个。或许很多人没有见过程木，但一定畏惧这个排在第一的名字。程水如果所料不差，程木以后基本上都会跟在秦染后面为他所用。程木忽然间变得这么厉害，所有人都能猜到这是跟秦闪有关。从今天开始，庄园内的人对秦闪的态度会有更大的转变。一片寂静之中，只有黄毛愣愣地开口： 我又暴富了。 程木比完之后，训练场的气氛又达到了顶峰。程水看着手机上的提示消息，把主持交给了程火，然后去找秦冉。他跟秦冉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显然比以往要更加的恭敬。姓杨。秦冉本来开心的在给人分钱呢，听到程水的话，他就把钱全都塞到黄毛手中，顿了一下，眉眼垂着，好半晌开了口。嗯，走吧。程水颔首，直接带秦冉去了中间古堡的书房。程火心思大大咧咧，脾气也火爆，程俊就没有让程火带秦冉过来，特意安排了程水。到三楼书房的时候，程水没有跟着秦冉一起进去，他就站在书房门边，眼观鼻，鼻观心的等着秦冉出来。书房隔音，听不到里面的两个人在谈什么，程水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是谁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百年不发消息的程俊。 到了。 程水立马回道。 哦，老大，我没有进去，也没有看到那位杨先生。 那边就不说话了。程水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。没过一会儿，书房的门就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青年男人。对方长身玉立，眉眼汇聚着江南水墨之色，看到程水微微颔首。 你好， 杨先生。 程水看清他的脸，垂在两边的手微微一紧，面上一如既往的斯文淡定，但心里却已翻起了滔天巨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